아나돈바눈우가미담막돈시나란아사가다루말리나스카오바에당아바아나돈바눈우가미담막돈가나단아사가다루말리스파라오바에당아보눈이샤미다루이사마다마스탕간산본아누에다시봄올로니다이샤미다루이사사루가다만마다미라이니스키난멜란당우스네자루신하삼아루아리구수닌다헤이온아나두아사가다루말리스바라오바에당아보노헤야오호헤야오헤야오호헤야 滴滴答滴，我去问花蕊，花蕊讲伊正困起，叫我去问露水。 春天滴答滴，我去问露水，露水讲伊来怕你，叫我问白灵。 走。 心找回来。 Oh, 君那世罪一道金高罪后悔呀的形象对心比那无龙啊一道雄可贵当爱把泪旁滔天多心的牛啊一朵没了戏后悔压着哈郎衣后悔那龙滚那一朵在心底 可把人马上你去当一郎可把人马上你去当一郎我好把杀鸡马大林撒花嘞可莫爱多人啊爱把我什么了啊咖喱咋看咖那边诺斯那个巴兰咖巴兰马上你去当吉兰咖巴兰马上你去当吉兰不好把杀鸡马打林杀把桶啊可莫爱多人啊爱把我怎么了啊可里咋看可那边诺斯那可巴拉可巴兰马上你去打鸡兰可巴兰马马达林萨蒂波可莫爱多人啊爱把我什么了卡卡里扎康卡那宾诺斯那克巴拉